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昨天我们讲到，中国福利会通过媒体的宣传，把当时生活在那里的老人请了回来。那么这些老人回到了60年前的幼儿园，他们的感受如何呢？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68岁的张子强是张欣的父亲，也是呢三胞胎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说他非常高兴啊，能够再一次在宿舍楼的二楼啊，看到当时他们住的那个寝室。他们兄弟三个人在那里呢住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It's great to see our bedroom again on the second floor of the dorm building, said 68-year-old张子强 ,father of 张欣 and the youngest of the triplets. 当时的心情啊是非常的激动啊，因为看到呢差不多将近啊半个世纪前啊自己呢住过了这个房间。他用了一个词 ,it's great to see, 啊太好了啊，能够看到 our bedroom again on the second floor. 他仍然记得呢当时他们住的那个房间在当时的这个二楼啊 ,second floor of the dorm building, 啊用的一个词叫 dorm,D-O-R-M, 这是一个缩写，打开呢应该是 dormitory, 啊 dormitory, 但有的时候呢为了方便呢直接说这个 dorm building, 啊宿舍楼啊 dorm building。那么现在呢他的年龄呢已经68岁了。同时啊他是呢这个三胞胎里面 the youngest of the triplets。 我们再回忆一下，昨天我们讲到这个三胞胎这个词呢是 triple 后面加一个 let 啊 triplets。 All the three of us lived there for 5 years。 兄弟三个在那儿呢生活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哈，用这个词 five years。那么同时啊他回忆到哈，当时啊他的家很穷哈，家里呢比较困难。另外呢他的父母啊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所以啊他们在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了福利会的幼儿园，福利会的幼儿园非常精心的照看他们。张子强说啊他们在那里住了五年，直到后来哈他们的家人又把他们接了回去。He said that his family was poor, 啊很穷啊，用这个词 poor, and his parents already had three children before them, 啊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三个孩子了。So they were sent to the nursery soon after they were born. 因此啊他们生完之后很快就被送到了这个 nursery, 我们讲过这个词 ,n-u-r-s-e-r-y, 幼儿园。The nursery look after us very carefully. Look after 表示照看照顾的意思啊，这个 look after 表示说能够照看啊或者抚养孩子呢有一些词组啊，比如说今天我们讲到这个 look after 啊照看孩子，还有呢我们会经常说到这个父母啊把孩子呢抚养成人用那个 bring up,啊，这个 bring up, B-R-I-N-G 这个词后面加一个 up, bring up, 还有一个叫 raise, R-A-I-S-E, 这些词啊都跟把孩子抚养成人有关系哈。那么同学们呢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哈，因为呢英语学习过程当中我们要一定要善于总结这些意思呢比较相近的词，那么以后呢便于呢集中的去复习啊或集中的进行整理哈。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做一个有心的一个学生哈，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的学习的效果呢会高一些。 Very carefully, said John, we lived there for 5 years until, 哈，直到 our family took us back home, 给我们呢又接回了家哈，用这个 take somebody back home, 给他带回去。那么回到家之后呢他们当中的这个大哥张国强啊被他的叔叔呢收养了，因为他的叔叔呢无儿无女，张国强在几年前就去世了。 等他们长大之后呢，他们赶上了当时呢政府呢鼓励年轻人到农村支援呢当地的这个建设。张公强和张子强来到了黑龙江。很多年以后啊，张子强退休后又回到了上海。After returning to their family, the eldest brother, 年龄哈较长的哈，我们说这个大哥 ,the eldest, 用的 E-L-D-E-S-T, the eldest brother, 张国强 was adopted by their childless uncle, 收养这个词 ,A-D-O-P-T, adopt, 这个词呢如果呢是指家庭问题的话或家庭题材的一个文章，特别呢是指一个大人对一个孩子比如说给他接过来进行抚养的话呢，他表示收养 ,adopt, 往往 somebody adopt somebody, 或者呢用这个被动语态 ,somebody was adopted by somebody, 那么另外这个词 adopt,它还有一个意思表示采纳哈，比如说我能够采纳能够接受你的一个 suggestion, 你的建议你的一个批评等等呢，那么用这个词 adopt, 同时也表示说接受。另外啊同学们注意呢，这个词不要和另外一个词弄混了，另外一个词 adapt, adapt,这个词呢是 A-D-O-P-T, 很多同学啊在看阅读的时候呢不小心把这两个词啊给弄混了。Adapt, A-D-A-P-T 呢表示说一个人能够适应某一个环境或某一个情况。Adapt somebody to something。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小心 adopt 和 adapt, 它的意思呢是完全不同的。张国强 died several years ago, 张国强呢几年前去世了。张公强 and 张子强还有两个兄弟，一个是公强一个是呢子强 went to 黑龙江 province, 啊去了黑龙江 under a program encouraging young people to support rural development。那么当时啊他们长大之后，当时啊国家有一个 policy, 有一个政策鼓励啊这个 young people, 哈年轻人，用一个词 encourage young people to support, 支持哈支援呢农村的建设哈，用一个词 rural development。这次我们讲过了农村哈 ,rural, 哈表示农村的。同时啊注意它的词性呢是一个使用词哈，它相对应的一个词叫 urban,urban, 表示城市的都市的意思哈，叫 urban 和 rural 相对应了，同学们记下来这对词哈，以后在阅读里面会经常出现 rural 和这个 urban。子强 returned to Shanghai after his retirement, 退休之后呢他便回到了上海哈，那么这个词 retired, R-E-T-I-R-E, 退休 retirement, 表示一个人退休的一个状态哈。那么另外一个人 he was retired, 啊那么他是一个退休的老人哈。有的时候的 retire 也可以指啊这个设备或者一个东西。我们想这个词往往会指哎呦是不是就指一个人退休啊，并不一定是哈，有的时候也可以指一些东西，比如说考试的卷子，比如 retired paper, 不能翻译成退休的卷子，表示说原来用过的一些试卷哈，大家呢可以拿过来做一个模拟试卷啊，或做一个摸底的哈一个考试呢是可以的。因此呢这个 retired paper 表示说用过了的一些卷子，用过了的一些东西，也可以用这个 retired 这个词来表示。张子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他表示说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哈，他们一直啊对宋庆龄女士和中国福利会心存感激哈，如果没有他们的话呢，很有可能他们在童年的时候呢就可能被饿死了。 We have been grateful to Madam Song and CWI throughout our lives, 哎，这里面有一个词心存感激啊，用的这个词叫grateful, G-R-A-T-E-F-U-L, 同学们记下来表示感激的意思。 be grateful to somebody, 表示对某某人感激哈。同时啊这个词组里面的 grateful 是个形容词哈， grateful, 啊表示感谢。表示感谢呢我们再想一想还有哪些词哈，最简单的一个 thanks, 啊 thank you 这个词。还有呢 appreciate, 啊这个词哈也表示说感谢哈，感激的意思 appreciate。对谁谁谁哈心存感激呢，后面加介词 to, 后面加某人。同时啊在他的一生当中哈 throughout, 啊表示贯穿哈这个始终的意思啊 throughout our lives, 张子强 told media, without them, without, 啊没有了他们 we might have died, during childhood。 注意一下这个句子呢，它是一个虚拟语气哈，表示说有可能会死去，但事实情况呢和句子当中呢是一个相反的，因此呢这个句子属于虚拟语气，同时啊有一个介词词组的哈，是一个虚拟语气。 without them 表示说如果没有他们哈，表示一个 if we might have died， 用这个情态动词 might 加 have done 哈，表示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好，那么看一下在中国福利会哈发布的照片当中，大约已有20人已经联系了福利会哈。 About 20 people in the photo released by CWI have contacted the institute。 好，那么看看20人后面呢 in the photo released， 好，又出现了这个词 release， 大家回忆一下这个词呢都可以表示哪些意思呢？哎，首先我们讲过的就 release 可以表示说呢一个东西的发布哈，比如说我们讲了一个电影的发布哈 released， 一个音乐的发布用 released， 还有呢一个人哈监狱里面放了出来，那么也用这个词 somebody was released， 还用这个词哈。同时啊 release 这个词也可以作为名词来表示，比如说在很早以前有这个音箱店啊，现在已经不多了哈，卖这个 CD 啊等等，那么有一个柜台哈，有一个货架上会有一个词叫 new release 或者是 latest release， 表示说最新发布的一些唱片一些电影等等哈，那么也可以作为名词啊来表示 release。 这里面呢用它的动词的形式 photo release by CWI have contacted the institute， 这里面 contact 我们学过哈，表示接触到了哈，比如说联系到了某人。同时啊这个词也可以用作名词来表示哈，表示说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的保持的联系哈，这个词 contact。 很多人如果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呢，可能哈会想到自己的家人啊，自己的比如说长辈呢可能在中国福利会的幼儿园待过。如果想查看最新的照片的话呢，你可以访问了中国福利会的微信账号，任何有线索的人啊都可以在微信上留言哈，确认一下自己的亲人是否呢在中国福利会呢被照看过。同时也可以拨打电话 021-654-33704 哈，大家呢也可以拨打电话确认一下。好，那么看看最后一段的英文翻译哈。 To see all of the recently released photos， 最近呢又公布了一些照片哈，如果想看最新公布的照片呢，用的词呢仍然是 release 这个词哈，同时前面加一个 recently 哈，最近的这个照片。 You can visit the institute's WeChat account， 登录哈中国福利会的微信的账户哈 WeChat account， 我们学过 account 一个账户。同时 anyone with clues 后面有个 clue 表示说有任何消息的人，这个 clue 呢也可以用这个 information 来替代哈，任何有消息有一定线索的人哈，用这个 clue 哈 clue。同时呢我们在口语当中也用这个词 Do you have any clue where he might be now， 知不知道他现在有可能在哪儿哈，这个 clue 有没有线索，有没有任何的消息。如果一个人没有消息的话呢， I am clueless， 我们加一个 less， 表示一个人对某件事情呢压根就不了解哈，就用的 clueless。 那么呢如果任何人有线索的话，可以 message the institute WeChat accountOr call 201-64-333-704， 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然后联系中国福利会。好，那么接下来皮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It's great to see our bedroom again on the second floor of the dorm building, said 60-year-old张子强, father of 张欣, and the youngest of the triplets. All the three of us lived there for 5 years. He said his family was poor and his parents already had 3 children before them, so they were sent to the nursery soon after they were born. The nursery looked after us very carefully, said Zhang. We lived there for 5 years until our family took us back home.After returning to their family, the eldest brother, Zhang Guoqiang, was adopted by their childless uncle. Guoqiang died several years ago. Zhang Gongqiang and Zhang Ziqiang went to Heilongjiang province under a program encouraging young people to support rural development. Ziqiang returned to Shanghai after his retirement. We have been grateful to Madam Song and CWI throughout our lives, Zhang Ziqiang told media.Without them, we may have died during childhood. About 20 people in the photos released by CWI have contacted the Institute. To see all of the recently released photos, you can visit the Institute's WeChat account. Anyone with clues, message the Institute WeChat account or call 021-64-333-704.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鼎石国际学校的二欧班的同学，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毕业季寄语。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I cannot go to school today, Eric Yan.I cannot go to school today, said little Peggy and McKay. I have a measles and a mumps, a gash, a rash, and purple bumps. My mouth is wet, my throat is dry. I'm going blind in my right eye. My tonsils are as big as rocks. I've counted 16 chicken pox, and there's one more, that's 17.And don't you think my face looks green? My leg is cut, my eyes are blue. It might be the asthmatic flu. I cough and sneeze and gasp and choke. I swear that my left leg is broke. My hip hurts when I move my chin. My belly button's caving in. My back is twitching, my ankle's sprained.My appendix pain each time it rains. My toes are cold. My toes are numb. I have a sliver in my tongue. My neck is stiff. My voice is weak. I hardly whisper when I speak. My tongue is filling up my mouth. I think my hair is falling out. My elbow bent.My fan air strength, my temperature is 108. My brain is drunk, I cannot hear. There is a hole inside my ear. I have a halo and my heart is... What? What's that? What's that you say? You say today is... Saturday? Goodbye, goodbye, I'm going out to play.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趴趴猫闹翻天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we will continue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Splat the Cat.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继续为大家讲关于趴趴猫的一个新故事了。是什么呢 ?Splat's friends are having a band rehearsal for their rock band.The Cat Gang. 那趴趴猫的朋友们呢正在为自己的喵喵乐队进行排练呢他们要准备去演出了。They want Splat to play with them too. 而且他的好朋友们也希望趴趴猫能够加入到乐队里面来和他们一起演奏。But what will he play? 可是趴趴猫会演奏什么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你想知道吗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plat the Cat with a band and a clan. 那今天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趴趴猫闹翻天。Splat the Cat watched his friend's band play in Spike's dad's garage.那你快看呢这是趴趴猫趴趴猫看到了他的好朋友们的乐队正在 Spike 他 他的爸爸的车库里面进行排练演奏呢。快看呢，有 Spike, Plank, 还有 Kitten, 他们玩得多开心呢。Welcome Splat and all you cool cats, called Kitten. We are the cat gang. 那这个时候啊，小喵喵就是帕大猫的小妹妹就大喊着，欢迎你帕大猫，还有所有的小猫咪们。有小猫咪吗？没有，因为他们在排练呢。We are the cat gang. 那我们就是喵喵乐队。噔噔噔噔噔。Spike hit the drum with a bang, bang, bang. 那这个时候 Spike 使劲敲他的鼓，然后敲出了 bang, bang, bang 的声音。And Plank plucked the guitar with a twang, twang, twang. 那我们的 Plank 呢，也使劲地弹吉他，他弹出了 twang, twang, twang 这样的声音。While Kitten softly sang, 而我们的小喵喵呢，则是轻轻地开始唱歌。Splat clapped when they finished. The cat gang bowed, but then Kitten frowned. Something was missing. 然后当他们的歌曲唱完之后啊，帕大猫就使劲地鼓掌，太棒了，你们唱得太好了。然后呢，喵喵乐队就向观众们鞠躬。可就在这个时候，小喵喵他皱起了眉头，好像少了点什么。You are one of us, Splat, said Kitten. 小喵喵就说呀，帕大猫，你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员呀。That's true, you should play too, said Spike. 那 Spike 也说，没错没错，你也应该弹一项乐器。The cat gang doesn't feel right without you, said Plank. 那 Plank 也说呀，我们的喵喵乐队呀，要是没有你，那可不对。那帕大猫会弹什么乐器呢？But I can't play an instrument, said Splat, and I never did get the hang of singing. 那帕大猫这个时候低下头了，他说，可是我不会弹任何的乐器，而且我从来也不会唱歌。You'll think of something, said Spike. Right, Plank said, but nothing sprang to mind. Try to use your head, said Kitten.那这个时候 Spike 就说呀，你好好想一想啊。 Plank 也说，没错没错，仔细想想。可是想来想去什么也没想出来，他也不知道应该去玩什么乐器。这个时候小喵喵就说，你动动脑筋好吗？ So Splat poked his head into a box. He found an old car horn and a fancy coat. Aha, Splat said. He waitedFor his turn to play. 那这个时候帕大猫就一头扎进了箱子里面，他找啊找啊，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破旧汽车的喇叭，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外套，很漂亮的。啊哈，帕大猫就说，好嘞，我找到了。然后他就等待着乐队什么时候轮到他演奏啊。 Spike went bang, Plank went to wang, Kitten sangAnd Splat went honk. 然后呢 ,Spike 就敲出了 bong 的声音，而 Plank 呢弹出了 dong 的这样的声音。Kitten 开始唱歌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帕大猫却弄出了 dong 这样的声音。Sorry, said Splat. 这时候帕大猫就是说呀，真抱歉，真不好意思。Maybe if you use your head in a different way,Kitten said. Okay, said Splat. 这个时候啊，那小 Kitten 呢，我们的小喵喵就说，也许呢，你可以换一种思考方式，也许换一样其他的乐器呢，也说不定你就可以演奏出来很美妙的音乐了。好吧，帕大猫就说，没问题，我再试一试吧。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老师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The farmer in the dell, the farmer in the dell.